爱过那一段。 当冬夜渐暖，春天就真的来了。昨天北京最高气温攀升至 16.1 度，创下今年以来气温新高，初春般的温暖扑面而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三级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5 度。今天夜间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影响京城，北风渐起，后半夜山区可能有小雪天气。明天北京将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可达到7级，气温也将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8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降温明显，北风较大，要注意防风保暖。俗话说2月8乱穿衣，目前我们就处于这一时段内，气温回升，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要注意适时的春捂，早晚重保暖，中午前后适当的脱减衣物，合理着装，谨防感冒。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真是让人猜不透的天气，猜不透叮当， 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锁，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 这是2008年叮当演唱的《猜不透》，应该算是当年的流行金曲吧。猜不透的还有油价，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2月28号20-4时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本轮调价将迎来2017年的首次搁浅。目前多数地区汽柴油价格在6元每升以上，以北京为例，目前中石油中石化89号汽油零售价为6.11元每升，92号汽油为6.53元每升，95号汽油为6.95元每升，0号柴油为6.17元每升。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是和陈奕迅一起骑骑单车好了。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龙，现实虽难不忘初心，来听金志文建筑师的梦想。 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时间带着杀气，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时间刹车换了地球追着我杀死我，滴滴答滴一身工装，滴滴答滴一身西装，不同衣裳相同心脏，想一点未来，一点闪光，要梦想，一天一天沉沙不扬，一天一天水泥钢梁，一天一天他们终将更光，我将尊严深深自伤，一天一天沉沙不扬，一天一天不离雕装，一天一天走进梦幻的殿堂，热泪还依然暗滚城堡，无需太过华丽的外表，只需孤独背着我老去。夜色放松心灵的皮质，照亮我与爱情的位置，让我看清现实如刀锋。 建筑师的梦想实现了，那你的梦想呢？梦想是一个很笼统的名词。刘力扬和 Brian Rice 北京至哥本哈根7212千米的直线距离，7个小时的时差，数百通越洋电话，上千条即时的讯息，没有人与生俱来就懂得遵循教条。若不能自意的生活，任何质疑都将变成锁住你的枷锁。在华语歌手们挤破头蹭格莱美红毯门票的时候，刘力扬收到了当时国内并不知名的 SXSW 流西南偏南音乐节的邀请，成为第一个登上全球最知名音乐节之一的华语歌手。他却自嘲，即使舞台再小，但我迈出了第一步。抢先来听刘力扬和 Brian Rice 勇士。 Let's run from love、yeah. Run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 but the memories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不愿接受命运的逆流，像日落落在我心中，一生一次爱你也许足够，远方天空会笑的心动，是你，是你。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的脂肪，运动以每周3到4次最好了，每次进行20到60分钟的耐力性运动，像步行、慢跑、骑车、打球、游泳、爬山等等。而运动减肥容易失败的原因在于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运动，很多人常因为种种的原因半途而废，因此就看不到减肥的效果，而看不到减肥效果又会进一步挫伤运动减肥的信心，结果放弃运动也就无法减肥了。减肥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最好是把科学控制饮食和锻炼两方面结合起来，并持之以恒，才能达到减肥目标。加油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缺点变成焦点。 间，自卑留给昨天，不怕要十八遍，看我七十二变。今天新鲜 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永安路到东环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城高速到新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复兴门南大街到王府仓胡同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科惠路西向东方向，从北辰东路到安利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适，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十点四十五分，会议震撼的你；下午两点三十分，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今年五月起，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将陆续开通五条新国际航线，包括北京至苏黎世、北京至阿斯塔纳、北京至雅加达、上海浦东至巴塞罗那、深圳至洛杉矶。在刚结束的春运期间，国际出境游需求持续旺盛，尤其是春节的七天，国航占据主导的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纽约、洛杉矶、夏威夷等目的地国际客座率实现 82.4%。 今年春运旅客错峰出行的意识逐渐加强，春节举家出游的人群也明显增长。走吧，和方大同去巴黎看看。 在楼下买了一杯茶，喝了一口，上一次遇到你好像过了很久，上两次记得生日卡应该打手吧，请你替我问候一声你的爸妈。听说你很开心， 我早就说不相信有末日，就算有末日不会是那么一回事、yeah. 其实分手的时候有点像末日。明年我心想去一次巴黎，下定决心要存一点 money， 我不喝酒也不再爱 party， 但我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拍拍照拍拍照，我和我的相机还是有点像你，拍拍照拍拍照，虽然不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你。突然间一阵风，雨后开始下雨，不适合留在这地方，算了回去。出门前未写完的歌让我继续吧，或许要看我明天有没有想法。这是你的旋律，我桌面有你最爱的唱片，放在它上面是你还给我的项链，是时候伸出我手机里的相片。明年我心想去一次巴黎，下定决心要存一点 money， 我不喝酒也不再爱 party， 但我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拍拍照拍拍照，我和我的相机还是有点像你，拍拍照拍拍照，虽然不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你，你的记忆。在最高的地方看见日落，看见日落，有最美的景，月亮弯弯，月亮弯弯，出来弯弯，地下的世界都在转，每颗心上闪烁在浪漫的地方，就像在我的梦里有那么美丽。明年我心想去一次巴黎，下定决心要存一点 money， 我不喝酒也不再爱 party， 等我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明年我心想去一次巴黎，下定决心要存一点 money， 过了喝酒 oh girl I'm so sorry， 可我忘不掉你，我忘不掉你，拍拍照拍拍照，我和我的相机还是有点像你，拍拍照拍拍照，虽然不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你，你，你。啦啦啦呀，啦啦啦呀，啦啦啦呀，啦啦啦呀。爱已偷偷降临，扑通扑通扑通我的心，因为你的亲吻漫步在云端里。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大过地心引力。像苏打汽水，哔哔啵啵，哔啵，恋爱的感觉像好多的气泡飘向天际。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是飞行进行曲。你说爱情像滑翔翼，可以带我们到幸福地方去。当温柔的风一吹，我们就起飞。正朝着同一片天空前进，坐在爱的花上，以我 我的心，因为你的亲吻漫步在云端里。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大过地心引力，就像四大汽水噼噼啪啪噼啪，恋爱的感觉像好多的气泡飘向天际。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是飞行进行曲。你说爱情像花香衣，可以带我们到幸福地方去。当温柔的风一吹，我们就起飞，一起旅行。坐上爱的花香衣，我们最远可以到哪里？我做的梦和你的约定，现在是否真诚？ 心灵爱的滑翔翼，但也不能随便滑。为加强低慢小航空器管理工作，北京警方将于3月1号0时至16号24时，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各类体育、广告、娱乐性的飞行活动。低慢小航空器是指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方米的航空器具，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等12类。此外，孔明灯在市行政区域内也是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要记得金海星提醒你，待会儿见喽。 三月丑，春日丑，夫子强说愁。七月梦，仲夏梦，秉烛共夜游。树荫底下相拥如梦，红墙瓦上海阔天空。你曾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十月浓，秋意浓，离清风也红。正月落，冬雪落，翻过新年头。昨日与你耳鬓厮磨，明天的我只剩寂寞。何时你再出现我家门口？想好到老，曾经我们够过笑之口。起

切都已经改变。 许茹芸送来巴黎草莓，我们中国的草莓也不错哦，而且又到了吃草莓的季节，商场超市街头商贩都纷纷摆出了鲜艳可口的草莓，让我这种对草莓十分钟爱的人简直开心的不得了。怎么挑选草莓呢？形状奇怪的不要买，颜色不均匀的不要，表面颗粒太红的也不要，果肉空腔的不要买。最后来闻一闻，正常草莓甜度高，而且甜味分布均匀，激素草莓吃起来寡淡无味，闻着也不香。这里是充满草莓味的音乐加点料，我是喜欢吃草莓的 KK。 少女的祈祷来自杨千嬅。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十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信好人，到我睁开眼，无名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 杨千嬅的这首《少女的祈祷》由林夕填词，是她首支四台冠军的歌曲。除了横扫2000年香港乐坛四台颁奖典礼多个金曲奖项之外，更是首次摘下了2000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金奖，成功令杨千嬅跻身一线女歌手之列。看来祈祷成功了。2017年中国最好的大学排名于昨天正式发布。排名展示了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500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位列前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次排在4到10名。地方高校中表现最好的是苏州大学第28名，首都医科大学42名，福州大学44名和上海大学50名。你的大学有没有上榜呢？和萧敬腾一起回顾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来听这首《我的大学》。 我考了那么多的试，被送到是为了离开家。我现在没有这个休，只剩下伸手来去放下。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 是为了离开家，不想再没有水喝，就只剩下酸酸辣橘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同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小心迷失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认沦为尘埃。年轻难免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999路况播报，我是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方向，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三环西路北向南方向，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西三环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西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复兴路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南三环东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宋庄路到方庄南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金密路北向南方向，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侧田联合金牌制作人推出电子新曲《呼吁 Hands Up Phones Down》。侧田在去年年底推出了《幸福止痛》，精良的音乐和 MV 让大家重新认识到极具创作才华的侧田。今天，侧田继续玩转音乐，开启电子音乐新大门，与金牌制作人 Doughboy 联手酷炫电音，呼吁大家放下手机，抬起头来，重新看看这精彩的世界。放下手机来听歌吧。 一切没变改，不需要感慨，来到这个熟悉舞台，即使没法改，不懂去转载，没有这网络的未来。而家将手机关掉信号，今晚的你不再被烦恼。Show m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Show me love, love, love, love. Keep your heads up, put your phones down. Come on, you look out, total, take a home gun. Better ge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Better ge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Keep your heads up, put your phones down. Come on, you look out, total, take a home gun. Better get down, down, down, down. Show me how to bounce. Let me see them hips, the way you move it round. Let me see them hips. Show me how to bounce. Let me see them hips, the way you move it all around. 这么热爱他，不可放低吗？地老天荒也不放下。而家将 被感动，被 什么 OK， 这次侧田真的是完全引爆听觉神经，掀起粤语 EDM 新风潮。接下来将带你进入迷幻摇滚的世界。林宥嘉加盟金刚狼三，任音乐推广大使，宣传曲今日发布，让世界毁灭。之所以选择林宥嘉作为电影的音乐推广大使，一方面是因为林宥嘉迷幻的唱腔赋予了他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无论是年轻的热血，还是爱情的忧伤，生命的彷徨，他的音乐表达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态度。另一方面，歌曲让世界毁灭传达的哀伤与悲壮，能够极好的渲染电影整体的氛围，让迟暮的金刚狼形象更加丰满。金刚狼三即将于3月3号同步北美上映，抢先感受林宥嘉让世界毁灭。 一座一座大月，一块一块剥落惊险，我被念成了碎片，一夜一夜回忆，不觉不觉泛起酒海，发生了病变，时间越来越慢，拒绝在我的未来越来越酸，走来的路都腐烂，光越来越暗，谁把希望全都关上，就让世界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旅营大街到分钟四桥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西三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万泉河路到西三环中路有 4.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从东单北大街到正义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密路北向南方向，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刚刚开始健身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许多奇妙的变化，体重下降了，体脂率下降了，肌肉增长了，力量增长了，精神变好了，体能上升了，跑得更快了，喘气更少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有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训练水平很难更进一步的提高，体重上的数字变化趋于平缓，训练的强度停滞不前，运动表现难以提高，肌肉的维度也没有增长，这就是俗称的瓶颈，也叫训练当中的平台期。想要增肌的男生们，没必要为最近一直无法增加训练重量而发愁，因为那并不是你们训练的目的，你们的训练目的是增加肌肉而非增加力量。 Keep running, let's go。 Put your hands up, make them dance.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想要减脂的男生们，没必要为最近一直无法增大的肌肉维度而发愁，因为那并不是你们训练的目的。你们的训练目的是减少脂肪，而非增加肌肉。而想要减脂的女生们，也没有必要为体重秤上停滞不降的数字而发愁，因为你们的训练目的是减少脂肪，而非降低体重。 Keep running, let's go. Thank you. 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没记得，一两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打歌是你，打得我好神不守舍，然后不断想起你的。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旅营大街到分钟四桥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 2.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18里店桥西向东方向，从南四环东路辅路到东四环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东二环北向南方向，从东直门内大街到中十里四巷有 5.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三里河路北向南方向，从阜成路到月坛南街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京密路北向南方向，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音乐加点料继续为各位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3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规定，省际地级以上城市间、省际其他地区之间的信件送达时间由原来的9天和15天缩短到7天和8天，普通包裹送达时间则由15天和20天缩短到了8天和9天。除此之外，3月1号起，中国境内的收货人必须在进口化妆品收货人信息化平台上登记，提交进口和销售记录，对进口化妆品信息实施全程追溯，保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能够迅速召回问题产品，保障消费安全。马上女人节了，各位可以给妈妈老婆准备好礼物了，一支口红，一盒粉饼，她应该会很开心了。 我左手牵着你，我右手围着你，多忙多忙，就是不断跳舞，一双眼只看到你，看不到走的路，多满足， 那么满足， 忘了那年我几岁，的未来好模糊，幻想两个人能够一起住，多幸福， 开始就结束， 没想到走到这一步。幸福，回忆几时 是最好的你。 这是一节气的二手烟，各位少抽一点，也让你身边的人少抽一点二手烟。从3月1号起，上海的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违反条例规定的，可处以2000元到30000元的罚款。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可处以50到200元的罚款。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有时候很想听梁咏琪。明天见喽，拜拜。 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